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周天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觉得在活力调频工作每天都充满了巨大的活力，而今天早上下雨，所以希望今天温柔一些的神神。 大家好，我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只穿了一件短袖，发现北京一场秋雨一场寒，又回去加了一个外套，出门还是觉得穿人字拖有点冷的水水。 那你干嘛穿得这么复杂呢？你为什么不穿一个就是鞋呢，正儿八经的鞋呢？ 因为怕鞋弄脏。 就是下雨的时候你基本上是能受得了就穿人字拖，对不对？ 对对对 啊、好，恭喜你。 那要提醒大家，我 这些脚好凉啊。 那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首先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搜索活力982。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在早上的这样的活力了。 嗯，我看到艳太阳已经来了哈，今天所以说下雨，太阳是这么早出来干啥？太阳为主播添加了气质标签啊、谢谢、还送了很多小礼物，爱你哦。 嗯，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其实昨天晚上有两场演唱会，你知道吗？ 啊，除了周杰伦的。 昨天晚上在北京有两场演唱会，第一场是在工体周杰伦的演唱会的第二场，他就连着有两场了。然后另外一场是 Ariana Grande，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流行乐手，然后他是在五棵松体育馆，所以说昨天晚上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交通都还挺拥堵的，而且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因为 Ariana 来到北京。 你是被堵在哪儿了，还是你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了北京？ 我是两场都没看， 就是表达一下是吗？ 对，就是表达一下。 那你知道昨天北京发生了很多大事吗？ 比如说 我都没有参与。 比如说晚上开始下点雨是吗？ 对，太阳 阳好可怜啊！太阳说他为什么这么早起呢？因为他今天还要上班，跟我们一样，周日还要工作，是不是？ 对。 那咱们一起好好工作吧。刚才已经说了哈，今天下雨了，而且水水也说了，今天有点偏寒，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周末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降雨又降温，秋天真的来了。所以说今天在好奇头条号的一开始呢，希望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周末的北京天气， 好 消息，也希望大家在生活的时候降温了，是吗？ 优米，可优米， 可优米，你喜欢降温？ 我喜欢降温。嗯，因为降温的话就 整个的，你喜欢脚丫子凉凉的感觉，对不对？ 我喜欢衣服搭配的感觉， 就终于可以搭配几件衣服在身上了。 终于可以有颜色和质地，还有 layers 的搭配了。 嗯，好吧，来再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可以允许你搭配衣服的天气状况长什么样子哈。今天呢开始降雨了，气温呢也有所回落，整个双休日就是昨天和今天的最高气温才29度左右。 嗯， 而且天气条件呢比较适合人们安排户外的活动，所以今天只要大家这个郊外的时候可能还要注意一下，但在市区里基本上是完全可以在户外活动了，而且其实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挺好的，空气质量也非常好。 嗯，你知道其实这样的天气是特别适合穿得美美的去喝一个下午茶。 那 我很多的女生的朋友都会选择在这样的雨天， 但是我发现阴天不太适合拍照。 那是 对，就是脸会拍出来不好看。 哦，是吗？ 但是整体的氛围还挺好看的。嗯，你觉得呢？ 可以拍云。 嗯， 对不对？ 不拍人对吗？那可在家躺着吗？可以在家躺着吗？ Okay, 可以，嗯 嗯，好吧，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哈。其实的确受到了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晚上、昨天晚上夜间到今天，本市又将出现全市性的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短时呢雨会比较大。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外出交通出行的话呢，一定千万这个记得携带雨具。 嗯， 那降雨呢频频光临本市，所以我们要这个提高警惕性。所以说，如果这个你知道，这个资讯里写的是外出游玩应选择在周六白天，现在出去玩已经晚了，但是我昨天已经玩完了，哈哈哈哈。 嗯， 我昨天去了顺义一个地方。 OK， 顺义滨河国家森林公园很美，完全就是感觉在南方的感觉，大湿地。 嗯， 特别开心，待会儿给你看照片好不好？ 好。 那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气温呢是明显走低了，所以今天呢要着重的提醒一下大家，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上下，凉意渐浓，所以请各位在直播间的老年人，各位90后的孤寡老人哈，要记得及时添加衣服，注意保暖，以免感冒。 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是北京的天气，如果您不是在北京生活的人的话，您如果热着那就热着吧。OK， 那下一条资讯吧。 嗯，好，下一条资讯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哈，各个城市出现的状况吧。如果您不在北京的话，你可能在武汉，对不对？然后这个武汉最近是出现了一个事儿，吸引了我的大目光，我完全被它锁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 嗯， 就是发现啊，有一张图片，在十字路口，本来同学们应该等红绿灯哈， 嗯， 但是在等红绿灯的那个路口自动拉起了一道红绳。 嗯，就这样的一张图片。 对，就是这样一个红绳。 嗯， 大家可以看哈，这个红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马拉松终点的那个冲过的绳。 冲刺线，对。 嗯，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警戒线。 嗯， 或者是在超市它拦着你然后不让你进去的那个扁扁的宽宽的那个条带，你可以其实把它拔下来。 我们再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红色的线啊。嗯，就这样的， 对，长这个样子， 就上面写着注意安全。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线呢？ 这个呢被叫做过马路神器，其实是武汉街头安装的一个自动拉绳系统。 嗯， 代替了人工拉绳的机器自动拉绳。嗯，这个系统呢其实是希望提醒市民不要闯红灯。 嗯， 这样一个小小的装置，所以说每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呢，这个门框便会有一条绳子自动落下，挡在行人面前。同时，系统还会发出语音提醒，提醒人们禁止通行。待绿灯亮起之后呢，绳子会自动上移，语音呢也会提醒人们可以通行了。哎，这个装置呢，在武汉市文明办主任严红，他是这么说的。是技术进步的体现，也是政府强化规则的一种手段。因为的确好像过去 maybe 大概可能武汉的朋友们闯红灯的比较多吧。 也是防不胜防是吗？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 人家不同的城市还是有不同的风格的。有一些城市，比如说我前两天去杭州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路口可能不太有红绿灯，但是他们的规则会特别特别的严格，就是很多司机都是完全要礼让行人的。哪怕是没有红绿灯，我只是要走，他看到我在路边，他会立刻停下来让我先过啊。 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我是觉得从南到北，就是其实中国的就是那个礼让程度来说的话，车子礼让人好像是越到南方越礼让 啊。对 啊，好像我觉得在北方，就是开车的人总觉得自己的道路拥有权高于走路的人。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我也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家有在深圳或者是在杭州在南方一些城市生活的朋友们可以给我打个招呼哈。因为我就发现啊，我有次去深圳，然后我印象当中我特别深刻，那是第一次发现哦，原来有些城市是要求行车强行礼让行人。就是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规定，其实它如果发现任何一个时候拍下你没有让行人先通行，而你自己先开车过去了，好像是会有很重的惩罚。 我之前做过一个新闻专题，就是其实实际上车和行人就是谁应该先行这个事情，它是关于不仅仅是礼貌的问题，它其实实际上是关于一个道路优先权的问题 啊。 就说如果是在这条路上没有红绿灯这样的一个附加的规则作为我们要遵行的一个依据的话，那到底应该是车让人还是人让车，你得看这个国家和这个文化里面到底你认为开车的人优先还是走路的人优先。再讲的深一点，就是你到底是觉得走路的人其实实际上拥有这个道路的权利更多，还是开车的人？一般来说我们会因为开车的人他更便捷，速度更快，受到保护更多，而把这个行人的就是拥有权放得更高。 但是我觉得其实开车的人和走路的人不是完全划分开的呀。因为开车的人有时候也会走路，对吧？走路的人有时候也会开车，对吧？ 但是你不可能边开车边走路。 对， 所以你只有一个瞬间 在一个场景下，一个瞬间下，对不对？那我觉得要看资源的合理化分配。就看那个路段通行的行人多还是开车的这个车主多。 对，因为昨天我其实在工体附近活动嘛，然后那个演唱 每天都在工体附近是不是 周末嘛，周末然后因为有演唱会的关系啊，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行人还是具有主动权的。因为反正车也走不动，只有人走得动。 对的，我一般情况下去工体附近活动的时候哈，然后我都会等到行人散开。一般情况如果附近真的有很重要的演唱会，可能过那个半小时左右，车是不可能动的。共享单车都动不了，你只能等大家慢慢慢慢的挪走。实际上其实行人也走得很痛苦。 我跟你说，昨天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就是因为机动车实在是已经堵得不行了，他们肯定是一点儿都走不动。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就是在两个机动车之间有行人在过马路，于是没有带自行车的人就走得比带自行车的人走得快。 没有带自行车的人要走得快，对，就个人还是要更加的。 因为你溜着一辆自行车的人夹不进你个塞儿，你必须要等没有拿自行车的人。 塞儿太小了是吗？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步行最方便。 对，那也是希望武汉的这样的一个措施能够真真正正的帮助到他们的这个道路交通。 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作用哈，因为这个武汉市文明办的主任他的确也说了，说过去武汉行人乱穿马路的现象比较多，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评价，是因为市民心理交通规则的意识其实不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许还会有更新的这个装置出现，但是随着市民规则意识文明意识的普遍提升呢，他说这些装置将最终会从街头消失。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大家觉得安一个自动拉绳系统过马路神器会有用吗？ 困得住你吗？物理条件上应该是困得住。 说实在是困不住啊，我小时候是跑100米的，看见绳就想冲刺啊，这个不行。 但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它这个绳是从左右系还是上下移动。 上下移动啊。 啊， 左右系怎么系啊，那么宽的马路是滋过去了， 就 是吗？ 就像彩带一样的感觉。 什么就是那种，那您还飘环吗？你还可以甩是不是？ OK， 然后在街头舞动开来， 也是希望这个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就是这个武汉的汽车，好不好？ 好的， 让他们能够更通畅。 那既然看了一条武汉，咱把这个目光啊 再次转回北京好不好？北京武汉北京。北京呢最近新建了一条路，这条路呢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是从潭柘寺镇到西二环那条路，半小时潭柘寺镇就可以直达西二环了，在京西呢添了一条快速路，所以说如果有可能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呢，最近可能就会有福气了。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情况哈，叫做108国道，这条路是二期改建工程，目前进入了冲刺阶段。那其中呢，市政路桥养护集团八工程处负责施工的一段标语呢，将于今日起开始这个摊铺面层，懂修路的朋友有没有、 我也是受不了主持人念了一段自己也不太懂的东西。 本周之内呢将会完成这个听起来好多了哈，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摊铺。 所以其实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条路到底是它的就是比如说服务的解决的痛点在哪儿呢，比如说它是能到哪儿，然后哪儿到哪儿。 其实它就是从潭柘寺路到西二环，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条路的特点在于它是穿过了一些山区的，它地处山区，地形很复杂，所以它的建设思路是少开山多架桥，所以它架桥的时候采用了一些新的方式。它架桥的时候呢，其实首先说架桥的好处在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自然环境的原貌嘛，减少破坏，然后一段这个一标段的主线全长是1.3公里，1.3公里的范围之内呢建了7座桥，也就是说尽尽大可能的去保护了自然风貌的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在进行架桥的时候呢采用了一些新的工艺和新的设备，比如说采用的新的工艺是他用了，我不太懂哈，但是我觉得可以咱们这个念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采用的是燃气常压热水锅炉的方式为量体保温。 哇，好厉害啊，量体常压锅炉的方式对吗？ 燃气常压热水锅炉。 好厉害！ 咱们对比一下哈，它这个是取代了过去以燃煤的方法为量体保温，这样说的话就能理解我想说这个点的原因，因为它的确减少了污染。这种方法呢，在北京公路工程当中是首次使用的。 OK，其实你讲了这么多，我最感兴趣一点是，所以这个路修好以后，以后去潭柘寺就会方便很多，对不对？ 对，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这本来应该是108国道长达30公里的一个城市快速路，从潭柘寺镇。到北京西二环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OK，所以说其实实际上那句话说的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是吗？ 好像是吧， 是不是？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是打个一，如果你觉得不是打个二，我们来留 下。什么是不是觉得是不是这个去search一下好了。 OK， 吓坏我了。 OK， 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有趣的资讯。其实我昨天是看到了有一条新闻啦，这条新闻讲的是，在英国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呢，几个消防员他们在这个一次救援的过程当中呢，是拯救了一个农场。 对的。 然后呢，这个农场主呢，他其实养了两只母猪和好像是18只小猪吧，然后呢，他们在整个火灾救援的过程当中，除了把这个农场主救出来之外呢，还把这样的就是 他们还救出了猪宝宝，对不 对？ 对， 猪宝宝和这个两只母猪也都救出来了。后来呢，过了半年之后呢，这个农场主为了感谢这些消防队员，然后呢就把他们当时救出来的这些猪呢做成了香肠，烤着给这个消防员吃， 送去了。 没有送去，是在他们新的农场里面办了一个大派对，然后这个派对呢是一个 BBQ 派对，就是一个烤肉派对。然后呢，这些消防员就是在这个大家就是很其乐融融的在吃这个香肠，然后呢也发了一些社交网站，然后社交的媒体表示说这个香肠很好吃。这么一发就真的是炸锅了。 大家意见很大是不是？我觉得看到很多朋友现在开始来到了直播间啊，首先要感谢一下逆流而上关注了主播，谢谢。然后浅溪默默被迷倒了，所以分享了主播，谢谢你分享我们这个时段呢是跟大家分享一条有趣的资讯。我们呢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AM927 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这个时段呢，每天7点半到8点半的时间会聊一些有趣的事情给大家。水水呢在聊昨天前段时间刚刚特别热的那个，大家记得吗？大家有看到吗？消防员救了火，农场主的火，然后顺便把猪救了，然后呢农场主为了表达感谢把猪宝宝做成了香肠送给消防员。 然后这个行为其实是遭到了善待动物组织，也就是 PETA， 应该是 PETA 的炮轰。那他的负责人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消防员救了一个小孩或者是一只狗会怎样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举例。但是呢农场主就反驳了，农场 太过分了吧这个举例。 但是农场主就反驳了，农场主说我们本来开的就是一个农场，就是这些猪养来就是作为肉来进行食用的。 对呀， 然后 他们还救了我们呢，我们也没把自己做成香肠送给他们呀。这个组织的这个举例太不合适了，我觉得槽点太多。 然后这个动物组织的负责人呢就说啊，我们是务农的，这些猪可不是当成宠物养的，所以我们养猪其实就是为了要卖掉来，就是比如当成肉来给大家吃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大家的这个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就是反对的声音太大了，这个就是消防站还是把他们吃肉的这些照片啊都删掉了，然后呢还是发了一封道歉信。这个道歉信其实实际上还是有表达他们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处理不当这样的一个意愿。 其实我觉得好像吃猪无可厚非，对我来说无可厚非。 关键是你吃了你救的猪，不知道吧，这个情感方向就有点复杂， 对 不对？ 然后引起一些炮轰可能也有可能性，可是我在想他的那个道歉信会用什么样的言辞和说法。我觉得他可能应该不会承认自己吃猪是错，他只是解释一下，觉得我这个举动有可能会给一些人造成了情感上的不适。 来我来读一下这个道歉信啊，他说In regard to the recent， 我的天哪，英文呢？你能同声传译一下吗？ 就是我们在最近就是 由于考虑到 最近我们就是最近发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是重新的考虑，就是把它。 你读英文好了，你读英文，我听听。 就是因为这个信息攻击到了或者冒犯到了一些人，所以说我们就是重新考虑把它删掉了。我们道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我们道歉，然后我们移除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发布的信息。他其实没有一个原因的举例，就是为什么我们错了。 他只是给了一个最后的结论， 对，他 说好了我们错了，行了，你们赢了，我把这个照片删了好不好。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样的一条信息是冒犯到了一些人，所以说我们把它删掉了。确实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悄悄的吃就好了吧。因为如果是救了的猪然后又要去吃他们的话，很多人感情上受不了。不一定每个人都想得通的。 就是你知道这个消防员他救了这个猪之后呢，有很多人就把他想象成有点宠物的成分了。对吧，就在他们看来，如果是他会觉得我救了就有那种情感了，就有那种情感的连结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应该被吃掉。 所以就是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也不能救女生，因为救了就不能吃了。 你追到之后是要吃的吗？不对的，男生和女生不是这个样子的，追到了是可以吃的。我看到成熟分享了主播成熟一拖家带口都来了，谢谢。那咱们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哈，这个资讯呢其实是跟北京有关系的，又回到了北京城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大家平时会叫外卖吗？首先我必须要承认啊，我是一个一天三顿叫四顿外卖的人。大概是个特别夸张的数字，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叫外卖生活。如果你们也是叫外卖的话呢，在直播间里给我打个一，举个手啊，咱们见个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但是我最近看到一条看到一条资讯，我觉得还是蛮纠结的。就是有点小小的内疚，然后有点小小的不好意思，然后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资讯呢是在前几天，一个北京的非常聚集的办公楼区域工作人员在楼层监运垃圾的一个图片，然后也是传得很火。世界上呢他们只是把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开收集，厨余外卖垃圾并没有特别分拣。但是在这张图片当中可以看到，就是厨余卖垃圾可以说是很多，所以这条资讯的这个标题有点耸人听闻，是这么说的，说北京遭外卖垃圾围城，写字楼成为重灾区。我看到小苹果打了个二二二二二， 就是他不叫外卖， 从来都不叫外卖吗？ 对， 那你怎么吃饭呢？ 就应该是家里有人做吧， 只吃苹果。 应该是家里有人做。 嗯，但是我们来探讨一下，的确现在是叫外卖的朋友已经很多了，不管是因为工作繁忙，然后不经常回家做饭的，或者是在外办公的时候，中午时间比较短，所以叫个外卖，很多人开始叫外卖了。可是目前呢，这个市面上的这个餐盒的材质大家有考虑过吗？我也是去查了一下，它的主要的材质是 PP5， 也就是聚丙烯。这类材料呢，虽然没有什么毒害耐高温啊，有无毒害耐高温的这些优点，但是它不可降解，引起了垃圾处理的难题。所以说记者呢是从市城管委了解到了，目前外卖垃圾当中的塑料制品回收量极低，多数外卖垃圾都是直接通过焚烧处理的。也就是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还是要好好的给咱们敲一下警钟，因为好像很多外卖平台对于塑料袋啊餐盒啊是没有质量要求的，它只要求你及时送达及时接单，但是它不会对你的塑料袋或者餐盒是什么样的质量做出明确的要求啊。 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也就是8:30到9:30的这个时段呢，是请到了一位零垃圾女孩。 对的， 就是她关于垃圾的一个理念其实是在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就是让她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垃圾的一些事儿吧。 这个女孩呢，我们先继续看一下这个到底叫外卖的时候会产生多少垃圾，好不好？看到了。就是大多数的这个餐盒的确还是 PP5 材质的，因为记者去采访了很多外卖的平台，然后他们也是自己说对这个商家不要求采用什么样的餐盒，因为这个的确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权利， 自由选择的权利， 自由选择。然后商家也不提供这些餐盒的服务，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比较物美价廉的聚丙烯材质的餐盒就成为了大多数商家的选择。可是的确有很多这样的餐盒存在，然后有很多人叫外卖，就会造成了很多这个垃圾的情况。为什么？我首先就真的很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考虑过就是吃完外卖之后你的外卖垃圾都是怎么处理的吗？ 扔啊， 就直接扔掉，对不对？ 就直接扔在垃圾桶里。 然后的确是我也是直接扔在垃圾桶了，而且我叫外卖有个特别方便的地方在于，比如汤汤水水我是不用处理的。 对的， 我可以直接盖上盖然后就直接扔掉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选择这样的扔掉的方式，然后外卖当中这个垃圾的确采用焚烧处理的方式，会给北京市的环境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那目前呢，北京市有6座在运垃圾的这个焚烧厂。我觉得好像的确这个垃圾的方式，我们可以待会儿好好跟 Elsa 好好聊一下。外卖垃圾的确是不可再生利用的，回收的效率的确目前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 其实要见到 Elsa 我还挺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平时自己处理垃圾的方法肯定存在非常多的不恰当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 Elsa 是这样的，我是见到她之后呢，她是这么一个人，她倡导的是零垃圾，可是它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零垃圾。因为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完全全零垃圾的嘛，他是用自己的一套方法，用一套设备，然后在生活当中尽量减少了垃圾的这个生产量。最后做了一个很环保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也希望跟他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生活方式，如果有可以借鉴的，我们也可以尽量的为环保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 那以上就是本个时段好奇头条新的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啊。我们提到了，我们提到了，昨天是 Ariana 在北京的演唱会， 是的， 所以今天也是准备了一首 Ariana 的歌，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一会儿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Good.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凯月。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南开的朋友尹若雨可以每天晚上都不失眠，因为我昨天看到他说，昨天是我半年来第一次在12点前睡觉，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在2点半前睡觉，2周以来第一次在4点之前入睡，所以我希望他今天晚上能睡好，明天晚上能睡好，以后不要失眠了。 梦里梦外，我总牵挂，相逢对白，无声存在。春去秋来，莺舍飞快，雨皆成灾，挥散阴霾。梦里外，你来的稍无声息，对时间从不说话的你，想靠近却又装不在意，那是你教会我的传奇。梦里外没有关心话语，只想多看几眼你样子，撕碎回忆控制梦境，那是我对你的场景。见到你熟悉的笑容，梦里外我都看不清的你，世界都在嘲笑我的秘密，关掉你所有存在的信息，尽管此刻只想你。梦里外没有关心话语，只想多看几眼你样子，撕碎回忆控制梦境，那是我对你的长情。 OK， 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那我们还是会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餐的内容。OK， 依旧是要和大家聊一聊早餐的内容。那今天要进入的第一个国家的早餐呢，是印度的早餐。其实每一次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肯定在这个时段可能都还没有吃到早餐了。 是的，吃早餐之前呢，真的很想问一下大家吃早饭了吗？因为我看到很多新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啊，小草同学，还有天天守护彤彤，欢迎欢迎，也谢谢慢半拍，然后还有思雨关注了主播，就是对关注主播的朋友，我的内心真的是一种啊，谢谢啊，还有 A 杠这个字儿真的是难减字，后面有条小鱼的这个标志，谢谢哦，啊，也谢谢皇帝大哥分享了我们，然后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有很多方式可以看到我们哈。首先来到直播间的，是通过视频直播嘛，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呢，可以只选择听；如果没有时间看视频的话，可以调到 FM982或者是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但如果你有时间有流量的话，欢迎打开我们的微信，然后搜索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个公众账号，在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另外呢，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所有情况。也希望大家早上起来跟我们冒个泡好不好？今天呢是星期天，今天的早上大家都在做什么呢？来告诉我们吧。嗯， 好厉害。 星期天的早上，星期天的早上我还没有吃早饭。 对，那如果还没有吃早饭的话呢，我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接下来五个国家的早餐分别是什么样的。今天早上可以去选择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国家的早餐是印度的早餐。那印度的早餐呢，其实是会有迷迭香的土豆，然后呢印度的豆腐扁豆，然后素食的香肠，以及香蕉胡椒的吐司。 真的没有咖喱是吗？ 没有咖喱。可能有咖喱吧，因为印度早餐的食谱因为地区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其实在印度这个国家，南北方的差别其实还挺大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按照印度的这样的一个主线去想的话，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南北方的差别可能都挺大的，去跟一个吃的是咸汤圆，一个吃的是甜汤圆一样。 对，所以北方人 是咸的还是甜的？ 所以北方人吃到肉汤圆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纳尼？ 因为上海 吃到肉汤圆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什么意思啊？ 所以你自己吃肉汤圆吗？平时 我当然不吃啊。 你是觉得不好吃吗？还是 不好吃啊？ 啊，真的吗？我觉得肉汤圆很好 吃吗？ 肉汤圆当然很好吃啊。 你知道我还去过贵州，你不是贵州人吗？我知道你们贵州有一个鸡肉汤圆，我觉得鸡肉汤圆难吃爆了。 我们有鸡肉汤圆，我没吃过。 你到底是不是贵州的？ 哎，我发现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就偏外地人的菜，就是本地人都没吃过。 别闹好不好？我家里人就是贵州的，他从小吃到大的。 鸡肉汤圆吗？那可能就是你家人的那个地区吧，贵阳没有。 贵阳代表全贵州吗？ 不代表，但是你不是问我贵州有没有？ 你竟然还说会衍生出一些偏外地人的菜，我是傻吗？ 你不是傻吗？ 真傻吗？难道 ？OK， 那我们来 这是印度的早餐哈， 这是印度的早餐。 从印度的早餐聊到贵州的鸡肉汤圆的， 是印度的南北方差异了。 好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苏格兰的早餐。苏格兰的早餐呢，其实和英格兰的早餐很像。我们之前和大家介绍过英格兰的早餐。苏格兰的早餐呢，其实实际上是以这种肥美的煎蛋，然后配上非常奢华的肉馅儿的羊肚，然后呢，肉馅儿的羊肚怎么做呢？就是 肉馅儿的羊肚吧， 羊肚， 羊肚子， 肚子的肚，它其实不是肚子，它是用肝脏和肺剁碎，然后和洋葱，然后燕麦粥、牛汁、调味料、盐等混合而成，所以叫做羊肚，而不是肚。 那可以，那可以，我可能把它就是，他们也可能不吃这些肠子啊、肚啊之类的东西。 肝脏其实在国外人看来还是不太算是那种内脏了啊，但是吃肺这个也是让人很费解。你们外国人不是不吃内脏的吗？ 肺很好吃，我觉得。你吃过肺吗？ 没有。 南北差异，每次在聊到饮食的时候，我和水水就显出了巨大的鸿沟。 所以大家吃肺吗？ 你们没吃过肺吗？ 你一般吃什么肺？牛肺、猪肺、羊肺？ 我想起来了，就那种软软的肺。 鸡有肺吗？鸡没有肺，对不对？ 鸡的肺会很小吧？ 有肺吗？ 我很喜欢吃鸡心。而且我小时候有个东西叫做鸡砖子，我也不知道那是啥。但是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学院的小草来了，欢迎欢迎。还说了换座位了吗？男左女右吗？我们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就是换了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泰国的早餐。 泰国、新加坡、印度，哇！ 我跟你说，泰国的早餐看到这个，我真的是有点忍不住。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哪里？ 泰国所有的正厅里都可以找得到，就是这样的早餐。薄荷味儿辛辣的鱼，然后又甜又辣的猪肉，还有米饭，然后就是这样的早餐，其实在泰国的路边摊儿是最多的。 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但是恕我直言，这真的在我看来不是早餐。 这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吃盖饭啊？早就是早餐有吃米饭的。 你不要以自己食物的偏见来理解所有国家地区的早餐好吗？ 好， 什么叫盖饭？明明是薄荷辛辣的鱼配上一点点猪肉，再配上一点点米饭。 盖饭。 那我想问一下你啊，芒果糯米饭是不是芒果盖玉米饭啊？ 嗯，是的。 你好意思点头吗？ 不是吗？它那个样子真的很像盖饭啊！这大家评评理，这不像盖饭吗？泰国的这个早餐，我觉得首先你知道，关于这个事情，可能就真的也是巨大的咱们俩之间南北差异。因为我从小是不吃米饭的啊，我别说早上了，我小时候18岁之前一年就吃2次米饭。 OK， 我们家是吃馒头、烧饼、大饼的。 在我们南方人看来，馒头、大饼、烧饼之类的全部都是早餐。 就是吃早餐吃宇宙是吗？ 不是，是因为正餐为什么要吃烧饼，然后吃馒头呢？ 压饿呀！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 不是压饿吗？ 以前就是我去我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我爷爷是河南人，然后呢，我爷爷就总用馒头就是给我吃嘛，对吧？因为在河南人看来， 总给你吃馒头， 馒头就是正餐啊，对不对？ 对呀。 然后就是， 但早餐是可以蘸腐乳吃馒头的。 嗯，你听我说，然后就是会拿馒头就配菜吃嘛， 对对对， 也是 小咸 菜，对不对？不是，还是炒的菜，不是。 有的时候会把馒头撕开，然后卷一个东西，就直接全塞进去啊，馒头卷一切。 然后回去我外婆就问我说，哎，你爷爷就是让你吃什么？然后我就说馒头还有很多菜，然后比如说什么红烧肉啊，然后这些，我觉得我外婆就会自动的把后面的菜全部都就是忽略听不到，然后就问说你爷爷为什么只给你吃馒头？好好要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为什么只吃馒头？ 您外婆这个选择性试听也真的是我服，我贵服。刚才问了那个雪院的小草来了吗？然后行云流水也出现了，他说中午还吃吗？他的中午还吃吗？是问中午还吃不吃馒头的意思吗？你是在问什么呢？你再问一个后半句好不好？ OK， 我们接着来看阿根廷的早餐。 哇哦！ 我跟你说，阿根廷的 这个 早餐， 这个我喜欢，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抗拒。通常呢会有， 总算能吃到一起去了。 通常是会有一种 用，你先擦擦口水再念好不好？ 巴拉圭茶制作的饮品，然后配上这个叫做factorus，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单词的牛奶太妃， 配上一个单词， 然后还有羊角面包类似的，太好吃了， 就感觉有很多糖分，然后有很多奶酪，有很多芝士在里面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感觉幸福感爆棚。 对对对对对，甜品会让人幸福感爆棚的。 有没有这种感觉？ 会的，就一般情况下撸个串呢，就总希望再吃口甜的嘛，吃完甜的觉得太甜了，要不然来点辣的，吃完辣的再来点凉的。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就用羊角面包蘸麻酱，然后再用太妃糖蘸老干妈， 对， 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早餐。 麻酱蘸宇宙，好吧，阿根廷的早餐目前是我分享的这几个早餐当中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是。 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之前呢，在直播间的朋友给咱们添加的印象标签，无非就是那几个嘛，好声音、小清新、文艺范儿，咱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标签。行云流水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只选择了俩字儿：吃货。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好，最后我们来看爱尔兰的早餐。我觉得爱尔兰的这个早餐看起来真的也很好吃 啊。 就是我们前面其实谈过了，就是我们介绍的是国家和地区嘛，因为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然后呢，就比如说像苏格兰、英格兰，它其实实际上在我们理解是一个国家， 是的， 但是它其实自己认为它是不同的地区。 对的。 然后爱尔兰呢，其实实际上它和英国的，就和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早餐很像。然后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爱尔兰的早餐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其实实际上是会有一些白香肠和奶油苏打面包的搭配。 所以你们看到，就是我们看到啊，就它会有奶油苏打面包，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搭配。 对，奶油苏打面包听不出来什么感觉，看我其实可以看到这盘早餐是非常丰富的，啊，两个煎蛋，然后有些火腿啊，有肠，然后奶油苏打面包， 豆， 对，那是鹰嘴豆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日本的纳豆那种感觉， 超爱吃。其实再配上一些烤蘑菇， 你的目光可以就是从图片转到我这边一点点吗？ 你在哪儿呢？ 为什么你的头就是一直看着图片，连歪都不能歪，动都不能动了吗？ 没有办法移开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看我的表 情，实在是移不开， 真的是受不了了。 辉哥设计说实在是太坏了，你们俩、我觉得咱们俩特别逗，咱俩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都来不及吃早饭、然后每天都要生要聊早餐，把自己聊饿。 没错， 对自己为什么这么坏呢？ 接下来呢，就是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国家的早餐啊。我昨天是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对比，就说其实实际上在北欧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冷知识。 哇，真的，我最喜欢冷知识环节了。 好，然后这样的话呢，我要给大家说一说啊，冰岛是人均可口可乐消费量最高的国家。 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天然加冰是吗？ 此处招商。 为什么呢？好好奇呀、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很冷。 很冷， 然后可乐 喝热量的东西。 哦，但是可乐的热量其实并没有很高，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乐 还不高吗？吴珊珊， 可乐的热量比面包低很多， 但是喝的当中呢， 只喝呀，在喝当中也比酒低很多啊。 所以 我跟你讲，碳酸饮料的热量真的是算低的。就我是很有时候有段时间特别爱减肥，所以我就去看那个背后的什么100克还有多少毫升多少千焦的热量那个。我研究过，就可乐真的算低的了。不错了，真的，有的时候果汁都比它高。然后我觉得冰岛，你说是不是像可乐这种饮料，冰的一般比常温的好喝？ 所以说它叫冰岛，所以它可口可乐消费量最高是吗？ 然后在冰岛，它就是它不用放冰箱，它就是冰可乐。所以就是销量会比较高，你觉得呢？ Okay, 因为像果汁就不会很冰，就好喝。 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有道理。 到底有没有解释啊？ 好，没有解释，它就是冷知识。冷知识 ，OK， 我们不用知道他为什么。然后接下来，在丹麦，超过30岁还没有结婚的人会收到一个什么作为礼物？然后因此他们会被称为什么男和什么男呢？ 我的天哪，太伤害了！明天就是七夕节了，然后聊这个话题好不好？我们先看看大家说的什么哈。行云流水说了，今天早餐亲自做点手擀面吧。他要自己动手做早餐了。那如果我们俩聊了一早上的早餐，能够这个促使你亲自动手做早餐，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做手擀面真的好厉害呀！谢谢地球村关注了主播。 所以说 送一首歌。 什么歌？ 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是一个地球村，弯弯弯追 一起吃早餐。OK， 咱俩真的是发扬了歌曲一定要原创的精神， 对 不对？ 那两个吃货也要告诉大家，在丹麦如果超过30岁还没有结婚的人， 我真的很想猜、 是吃的、 是吃的、 是一种佐料。 就是谁送朋友送， 就是大家都会送了。 男生和女生收到的礼物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超过30岁还没有结婚，就会收到亲朋好友送的这种佐料。 对， 其实 是盛放佐料的一种罐子 啊，一种罐子。是一个小罐吗？ 对，一个 小罐，还是大 罐？ 小罐， 小罐。 小罐能有什么？就是小罐啊，调味瓶。 胡椒罐。 胡椒罐。 所以说他们在30岁以后没有结婚的就是朋友们会被亲切地称为胡椒男或者胡椒女。 这是 丹麦。 丹麦。 对。 好有趣，为什么是胡椒男胡椒女呢？ 对，应该是当地有一些说法吧。然后呢，其实如何吃得像一个丹麦人，首先呢你要像婴儿贪恋母乳一样的爱吃黑面包。就是黑麦的面包。然后再其次呢，是丹麦人的一日三餐都会离不开黑面包之外，早餐也会用黑面包来配黄油果酱和猪肝酱。然后在正餐用它加上配菜。然后开口做三明治吃。所以说丹麦就是 all about 黑面包。 好的，别再说吃的了，叔叔，我真的有点饿得不行了。这会儿我的肚子真的很瘪现在。 OK， 我们休息一下。 OK， 我们不说吃的了，我们把目光 谢天谢地 投向一个还蛮有趣的话题，就是 什么话题、 最近呢有一位网友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他是一个3岁的孩子的妈妈，然后呢因为孩子的爸爸没空，然后呢他带着孩子呢要去这个游泳，于是呢他就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女更衣室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被这个 就是妈妈不在，爸爸在带孩子去游泳， 对， 孩子 爸爸不在、 妈妈在， 妈妈在、妈妈就在他带他3岁的儿子，然后 这个情况其实很常见，我觉得你是一个男孩，你长大的过程当中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妈妈带你的时候、 我遇到过这样的 情况，对啊，就是洗澡或者是游泳的时候， 但是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是单亲，就我爸爸真的长期不在不是说他晚上会回家，你知道吗？ 你是拉成了一个常态， 所以是吗？所以我不仅仅跟我妈妈去过游泳池的更衣室，我还跟我妈妈去澡堂。 行，咱们先看看这个讨论。 这些就你一定要把它扯到我身上，我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吧？ 因为你是一个男孩子嘛，我觉得很多男孩都会遇到这样情况，因为我有个亲弟弟，就是我弟弟小的时候，我爸妈也会带他去澡堂。这合适吗？ 爸妈带他去澡堂。 我妈妈。 OK, 是这样的，这个新闻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大妈她拒绝的非常义正言辞。她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所有的游泳池的更衣室，女更衣室基本上都会贴一个或大或小的禁止异性儿童入内的标志。其实在所有的游泳池的更衣室的规定当中是不允许异性的儿童进入的。然后呢再接着就是很多网友表示，其实带着这样的异性儿童进入到异性的更衣室是非常不利于他们的这个从小的性教育的，特别是关于性别教育。那很多网友呢就表示说，不管孩子多小，年纪多小，始终有一双异性的目光盯着你，那个味道不好受。 怪怪的其实。 然后呢网友就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成立一种第三更衣室。也就是母婴室， 我觉得很好， 或者母子室，或者妇女室，反正就 anyway 就是异性的这样的家庭的就是组合，然后让他们可以在里面能够怎么了 就首先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觉得，其实比如咱们当时咱们成长那个年代嘛，我觉得可以理解，咱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的确没有那么好，大家的意识也没有那么先进，所以有的时候妈妈爸爸忙不过来的时候，妈妈带着男孩的确会去女澡堂，觉得小孩嘛好像无所谓，对不对？可是随着现在的就是文明越来越进化，然后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先进，然后或者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虽然在包容的情况下还是有些规则去设定，然后我的确觉得不应该带小男孩进女更衣室、女澡堂、女游泳池等等等等。但是你刚才说这个设立第三更衣室之后，我觉得特别好笑，就那个画面是以后在女澡堂啊、女更衣室啊、女游泳馆啊，应该都是女性聚集区，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空间都是男童，那想象那个空间画面嘛，你觉得很逗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第三更衣室应该是要一间一间一间的了，因为也会有女孩啊，对不对？就是也会有那种爸爸带着女儿去游泳， 爸爸带着女儿非常少哦，游泳有可能， 对啊， 游泳是有可能的，对， 对不对？所以他其实肯定是一间一间一间的，就便于他们去换衣服，而且基本上都是女孩子站在外面等爸爸，男孩子站在外面等妈妈，或者妈妈站在外面等儿子，爸爸站在外面等女儿。 然后这样的情况其实那就是要求把游泳馆设立一个单独的单间更衣区嘛。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第三更衣室嘛。 好吧，然后你知道，你刚才说到一个小孩在等的问题，我昨天碰到了一个特别有安全意识的小朋友，我觉得好棒哦。我特别喜欢跟陌生人搭讪，你知道吗？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跟陌生人讲话， 我 特别热情。你知道什么意思？你抱着一种我知道的这种很无奈的语气。包括我有的时候碰到小孩，你知道我是抱着那种我要鼓励全世界的小朋友健康茁壮成长的那种心态。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小朋友，就会说：“哎，你好可爱呀，握个手好不好？”握一下，然后一般情况下妈妈还是比较热情，叫阿姨呀、因为我也不会在大马路上这么说话，一般是在小区里面。但有的时候也有朋友告诉我说这样有可能会吓到妈妈，但是我昨天碰到了一个好有安全意识的小朋友，我觉得好棒。我昨天下楼的时候，昨天早上下楼的时候，在电梯里面碰到一个可能大概目测6-7岁的小男孩，他背着书包，因为早上很早嘛，咱俩出门的时候才6点多。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去上学吗？然后他说我不去上学，我今天放假，我是去上课，我妈妈在楼下等我。你就会觉得哇， 这小朋友他就是回答很全面，首先很礼貌，说我去上课，但是我妈妈在门口等我。 哦，感觉是当班长的料啊。 一看就是个领导干部的材料，是不是？ 至少是个学习委员。 嗯，很全面吧？ 是不是？ 我就也很希望，就是小朋友都可以培养这样的安全意识了。虽然我很喜欢跟他们说话。 嗯，那今天其实，在就是翻滚朋友圈的最后的这个时间， 嗯， 我们是想就是开启一个让人想起来就很心酸的话题，那就是明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好消息和坏消息都要来了。各位单身和不单身的朋友们，明天就是七夕节了。 怎么听下来这么恐怖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大家知道七夕节是干嘛的吗？是给两个人用的。 是要送礼物的是吗？ 对，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明天就是七夕节了，您打算怎么过呢？是一个人过呢，还是得过且过呢，还是一笑而过呢？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怎么回事？你单身的人心态怎么这么不好？祝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哈，小情侣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七夕。 对，那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就是准备了一些就是情人节，不是情人节啊，是七夕节的一些怎么说小技巧，就争取今天如果还是一个人准备过七夕节，明天就两个人过七夕节。 嗯， 就是这么巧。 不是不是这个准备方法，是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为七夕做了做准备，该怎么办呢？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哈，是咱们的这个爱情相关的节日。如果大家还没有做准备的话呢，有一些方法可以简单的让你这个好过一些。大家有看过吗？一个图片还挺火的，说如果明天是七夕节还没有收到男朋友的礼物的话，就给他准备一副那样的礼物。不是很好，所以说呢，男孩子女孩子也一样，可以的话呢，还是给自己的男女朋友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吧。 当然要准备， 是个节日，对不对？ 对， 当然要准备吗？ 明天花市又要火了，花价又要加了，巧克力又要卖完了。 对，因为我订了一个蛋糕，然后那蛋糕是鲜花蛋糕，然后鲜花蛋糕涨价了。 是上面真的插着鲜花？ 鲜花蛋糕就是插的真的鲜花。你为什么总是对这件事情充满了怀疑呀？ 因为我总觉得鲜花插在蛋糕上不太卫生。 他们会消毒的。 Okay. 他们会处理好的，你要相信，就是既然有人这样做，就是他有合理的方法，对不对？ 好， 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呢，对，我买了鲜花蛋糕，然后他要蛋糕比平时贵了很多，原因不是蛋糕贵了，是鲜花贵了。虽然我火很大，可是我真的很喜欢鲜花蛋糕，我就订了一个，真的是。 OK， 还有什么样的妙招呢？ 所以说送礼的时候呢，有个送礼指南，可以快速的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要投其所好，而不是送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送男生或者是女生的话，很有必要问问身边的男女朋友，男生女生朋友，男生到底喜欢什么，女生到底喜欢什么，或者是问问他的好朋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第二个方法，第二个这个 tip 就是，他们永远也不会买给自己的那些东西就是好的礼物。 对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吧。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关于送礼物的思考。 什么思考？ 我觉得送礼物有的时候，你与其去揣测他到底想要什么，你不如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内给他一些就是平时他自己不会去买的东西。 你给他一个单子让他自己选是吗？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不要触到他的死穴，就比如说他就是不喜欢看书，然后你送他一堆书，那肯定是惹到他的。但如果你会发现说平时他就是一个很喜欢， 他会记住你。从好的角度去想，他会记住你。他会记住你了，他只是会跟朋友吐槽。你知道吗？我最近碰到一个二货。 你知道我有一年就是参加一个就是生日宴会，然后那个宴会就是一个就是平时真的还挺不爱看书的一个人做的，然后我送了他六本书，我当时就看到他 打疯了吧， 因为当时我不是特别清楚啊，因为也不是特别熟，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他打开那个袋子一瞬间那个表情，我就知道他会记住我。 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没有了。所以第二个是买一些他经常不会买的东西。 对的， 对， 我们给一些这个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给一些这个特别实际的临时抱佛脚的礼物清单，比如说电子产品，我觉得男生非常的适用。耳机，然后或者是那种打了游戏机的那种光盘，我觉得男生都很喜欢。比如说小家电，电动牙刷呀、洁面仪呀、剃须刀啊、吸尘器呀、吹风机呀，都特别的合适。如果对方没有的话，或者是你可以找到颜值更高的这样的产品，我觉得大家也会非常的受用。再比如说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审美特别有自信的话，千万千万不要送摆件，千万千万不要送摆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家里装潢的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水水，我是不是切到你啊？你很爱送摆件，对不对？ 是。 你很爱送摆件吗？ 很爱送。 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不要送书一样，或者是如果这个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呢，策划一次旅行，如果有一个共享一个电商账号的话呢，能力范围之内呢，为他清空自己的购物车， OK， 等等等等 ，OK， 好，大家听清楚了吗？最重要的是，你要首先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好的， 一会儿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微微观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你这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的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请到了一个零垃圾生活倡导者，觉得今天都浑身轻松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垃圾永远做不到零垃圾，但是今天想知道什么并且怎么做零垃圾的水水。那我们要今天欢迎的是零垃圾生活的倡导者 Go Zero Waste 的创办人 Elsa， 也就是汤贝佳，欢迎你。 我是 Elsa， 然后我中文名叫汤贝佳。那我目前呢是一位零垃圾生活的实践者和倡导者。那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充满了疑惑，什么叫做零垃圾生活，什么叫做这种环保的方式，该怎么样去实践。我们可以慢慢的跟贝佳来聊一下哈。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了，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有很多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式是吧，特别特别的简单，你只要开车打开 FM 982或者是 AM 927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呢在看的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如果你想看的话有很多方式哈，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盛况。 真的是盛况啊， 很大型的直播间好不好？对不对？ 而且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很漂亮，而且 漂亮， 就是 不仅人长得漂亮，最关键的是生活理念很漂亮， 而且她是纯素颜呢。 哇哦， 对，有抹一点啊， 打了一点点， 对，遮了一下。 跟你说话不能说的太满， 就基本上还是很素的啦。嗯，那咱还是从这个零垃圾的概念开始聊起吧。到底什么叫做零垃圾？ 我其实还挺想问一问，就是就是我们的贝佳，然后 Elsa，就是零垃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 零垃圾这个理念呢，是从美国那边传过来的。那我也是在网络上就从去年开始接触到这个概念。它其实追求的比较极致的，我们讲比较极致的程度的话，就是把送到填埋区或者是焚烧厂的垃圾的量降到零，这个是一个最极致的状态。但是我们其实在讲零垃圾的时候，并不想说每个人都要做到100%的零，而是从我们自身去看看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垃圾减少一点，哪怕我们做不到零，我们可不可以从现在的每天扔一桶垃圾变成每天扔半桶垃圾，这样子一点一点小小的改变都是很有意义的。 到底一个人一天会产生多少垃圾呀？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是正常的年轻人生活方式。今天早上还跟水水分享了一条资讯，就是现在北京很多办公楼都被外卖垃圾围城了。 是没错。 对，你到底会产生多少垃圾？吓唬吓唬我。 对，那我就来吓唬吓唬大家。现在统计的话，每个人人均哈，我们每天扔出去的垃圾是1.1公斤。 哇， 1.1公斤是什么概念呢？就好像乍一听起来好像也没多少，你随便一个， 还不如我多吃一顿，第二天早上长肉。 对对对。但是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城市的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北京有2000万人口，那现在一天的话就相当于是2.2万吨的生活垃圾。我们如果把它装到那个垃圾车里面，这个垃圾车大卡车能够排我们三环整整一圈。 哇， 所以这只是一天的垃圾而已，而只是一个城市。 这些垃圾去哪儿了？ 所以对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些垃圾去哪儿了，好像我们把垃圾从我们手上扔掉之后，这个垃圾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扔掉的垃圾它还是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着的。所以垃圾从我们手上离开之后，它进到垃圾桶，然后就会被垃圾车拉到填埋场或者是焚烧厂。那它要么是被填埋，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温室气体，要么它直接被焚烧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二恶英，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 我来理一下这个思路，其实实际上 Elsa 在谈到的是这种不可回收的垃圾，对吗？就是说其实它可以重复再利用的垃圾，我们是不在这个零垃圾的范围之内的。我们讲到的零垃圾是指这种垃圾的通常处理方式都是毁掉， 没错， 要么烧要么埋， 没错，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是的，是的， 头脑真的非常的 清晰，或者是填埋。 是的，是的。但是坦白讲，现在在中国，因为我们本身的垃圾的分类和回收的制度还没有做到非常的完善，所以即便是我们有一些看似它是可以回收的一些垃圾，但是现在的整个回收体系也不是非常的健全，所以有可能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回收，但最后它还是在堆填区或者是焚烧厂里面了。 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因为北京的垃圾箱其实大多数啊，它还是会分成说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嘛。然后我以前就到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还是会想一想说它到底是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问我，他说水，他说你扔这个的时候你想就是它可不可以回收有什么用？我说当然有用啊，我说人家都分好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看垃圾车来的时候哪一次是他分开了两个箱子倒进去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发现就是我刚来北京那会儿，其实实际上就是垃圾车在收垃圾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箱拿走， 9年之前， 对，8-9年之前，可能之后就是在垃圾车的分类也会有很多的改善。 我觉得垃圾车是怎么作业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哈，但是我觉得的确目前我们的整个的垃圾回收的制度肯定是没有那么的完善， 没错。 但是我觉得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确是要做到自己，如果你知道分得清哪些垃圾是可回收的，哪些垃圾是不可回收的，是一定要分的呀。 那这样吧，我觉得如果你提到这样的话，我们俩我就来考一考你，就是一些我不知道 答案。好像你会是的。我今天有 Elsa 在我背后呢，谁怕谁呀。 但是 Elsa 已经被我就是列为评委了呀。 你知道吗 Elsa？ 我跟水水无数次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哪些垃圾是可回收的，哪些垃圾是不可回收的，然后最后都因为我们俩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作罢 放弃。 所以说你会很了解一般情况下日常生活垃圾是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的，对不对？ 大致的会知道。 Okay， 行，那咱大致的考一下。 那我来举例子。 好的， 那我来考你。 好的，你考。 好，第一个，我们平时在外卖当中的吃的饭盒，然后是那种透明的塑料的那种 饭盒， 那是 PP5 材质的聚丙烯。 OK，那个是不可回收的， 那是一定不可回收的，是通过焚烧来处理的，对不对？ 外卖的这个饭盒，对，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对，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就是 分不同的饭盒， 从一个理想状态上来讲，它是可以回收的。就如果我们把它清洗得很干净，然后送到一个专门的回收机构是可以回收的。但是 实际情况来说， 但是我还有但是， 清洗得很干净，就是再重新用一遍是吧？ 不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塑料，它即便是回收了，它也没有办法被做成跟它同样的东西，它所有我们讲的回收都是指降级回收，就是说这个塑料，你送到回收厂，它被切割被造粒，就然后再去重造的话，它没有办法再变成这个饭盒，它只能被制造成更加低劣的材料 制品。 没错， 敲黑板了，降级回收 对 吧？ 对， 降 级回收 知识点， 对 downcycle 英文叫做， 对的。氢氧化钠四十说了，塑料垃圾是可以回收的，对 ，Elsa 给出了一个正确的解释啊，降级回收。 对，所以你答的是不可回收对吗？ 我是觉得就是在同一个级别上是不可回收的。 没错没错，珊珊说的没错。 对， 降级就可以回收了。 你怎么可能错呢？对不 对？ 不可能错的。 女生怎么可以错呢？那好，那我问你， 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分不清那种小的东西哈，到底可不可以回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比如说可乐瓶。 哎，你不是要问我吗？ 你不说不知道吗？可乐瓶，因为我自己经常会觉得 可乐瓶 上东西 很多，可乐瓶子是可以回收的。 那可乐瓶盖呢？ 可乐瓶盖也是可以回收的。 那我应该扔在同一个地方吗？还有可乐瓶上面那个塑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吗？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我面前三个垃圾桶它都写得很清楚的话，我大致能判断是哪个扔哪。但是我们家门口的垃圾桶虽然有三个，但三个都是一样的。 他可能就没有让你回收，他可能就是想做，不对不对，现在好像对小区是有规定了，必须要做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一些。 现在小区的垃圾桶一般是分成三类，就是可回收、不可回收和厨余。对，一般会分成这三类。有一些小区现在已经做得很好，就是会有三种不同的车来分别去收这三种不同的垃圾。但是还有一些小区可能就像刚刚水水说的，是把所有的垃圾都混到一起，然后再去到一个集中的地方，通过一些比较人工的手段来去做一些分类处理的。 那比如说可乐瓶这种东西，我真的会产生这种疑惑。因为我觉得那个瓶和那个盖儿，还有它上面那个皮儿，那不是一个东西。 是，珊珊你真的很专业，因为对，因为在比方说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他们的垃圾分类是做到非常极致的，所以像你刚刚讲的这种可乐瓶和它的这个盖子，还有外面的那一层膜，其实都是分成三种不同的材质来去回收的。然后包括像我们平常喝酸奶那种玻璃的酸奶瓶，然后跟它上面的那个盖也是要分开来去回收的。 那如果是只有三个垃圾桶，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还有厨余，是不是基本上在我看来，我好像会把那个瓶扔到可回收里面，那两个盖儿和那个皮儿我会扔到不可回收，但那个盖子是不是可以 回收？可以回收。 但是在中国，如果我们现在就聊一聊现行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一个分类的机制和处理机制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中国的大陆的城市，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实际上就是瓶子就是整个来扔进可回收就可以了。 是的， 对吗？ 对的， 是的， 可以。 那如果是我没有喝完的可乐，我需要把它倒完以后再扔进去吗？ 要倒完。就是因为什么要 嘴里好不好？你喝完行不行？你都花钱买了。 对，首先我们倡导大家不要浪费食物，也不要浪费钱。对，然后为什么要把它喝完或者是把它清理干净？是因为通常里面的食物、饮料或者是食物残渣，它都是这个有湿度的、有水分的。那如果没有把它分开处理的话，这些水分会把其他的在可回收里面，比方说纸皮，比方说一些其他的可回收的物质给它打湿了，那么就会影响它可回收的这个程度。所以还是要做一个分，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它洗干净，或者是至少把里面的水倒掉。 然后你先说。 我就很想问，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咱们聊了很多垃圾回收的问题，我看到了氢氧化钠很专业哈，他也说了说有很多这个有害的垃圾回收利用的成本是很高的，比如说干电池，但我觉得在回收这个事情上咱们不再做更多的延伸了。我还是回到零垃圾这个话题，对不对？那你是怎么开始做到零垃圾的呢？你是完全不用，比如说你不喝可乐然后不叫外卖吗？ 对，我不叫外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坦白 讲，我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零。就是像刚刚咱们讨论的，在我们现在的整个市政的设施，包括垃圾回收处理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的零。但是的确，我现在的垃圾是比去年的时候少了很多。就因为我在去年看到一篇文章，是介绍一个美国的零垃圾女孩，她在4年当中的垃圾只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罐。 啊、对，我看到那篇资讯。 对对，你很多人都看过。 对, 对, 对, 对，又看到了那个女孩，就4年之后，就是她所有的垃圾就都塞到了一个玻璃罐里面。 嗯， 哦、 哇。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文章，我就会觉得怎么可能啊？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啊，我就是 你说 突然问嘛啊，就比如说我吃完香蕉的香蕉皮儿。算垃圾吗？ 不算， 不算，不算。 你是可以降解的，你甚至可以把它随手扔掉。不是， 我扔到你家可以吗？ 扔到，比如说是一片田地里面，我觉得是它其实可以降解的，那不算垃圾。 Okay, 就是， 然后喝完可乐的可乐瓶也不算，对吧？ 对，我们刚刚说的，它那一小罐垃圾里面都是要最终被填埋或者焚烧的垃圾。那刚刚水水说的，像香蕉皮啊，或者是菜帮菜叶啊这些，其实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堆肥，因为它本身就是。对，很简单，很简单，没有那么恐怖，珊珊。 水水一瞬间就觉得，我们俩开始在家里做堆肥了。 没有没有，真的，其实很好玩的，就是 用啊。 可以种花呀，然后对，就如果家里面有种花的话，可以把这个菜啊什么的就转换成肥料，因为它本身就是来自于土地，然后我们最后再把它转换成土壤，又让它回归到土壤里面去。或者是可以做酵素，现在也很多人做酵素。 做酵素是真的。我们家人现在就风靡就是这个 酵素 这个 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说你当时是看到了那个美国女孩，4年是一个玻璃罐子的， 对对对， 垃圾。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一定是炒作的，我一定是标题党，怎么可能？我可能一个小时就已经不止这么多垃圾了，对不对？所以然后我就去研究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就会发现说它跟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我很依赖一次性的东西，比方说。叫外卖，比方说这个出去喝杯咖啡就拿一个一次性的纸杯，或者喝水是用矿泉水瓶喝的。然后 等一下，一次性的纸杯是不可降解的吗？ 纸杯是这样，我要来普及一个知识，就是纸杯它虽然名字叫纸杯，但其实它里面是有一层覆膜的，就是它内壁其实是有一层塑料的，因为你是热饮嘛，它要防止你热饮的渗出，所以这个处理起来的成本会非常的高，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属于不可回收的， 哇， 而且不可降解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咖啡店买一杯就是带走的咖啡，我们就制造了一个咖啡纸，就所谓的带引号的纸杯 的 一个垃圾。 对的，没错。 然后我们就已经失去掉了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垃圾装在一个小罐子里的资格。 对， 是 的，因为它已经比罐子大了，对不对？Elsa 去喝咖啡的时候是不会用那儿的杯子的， 这样吧，我把它改成装在这个咖啡杯里好了。 一年买一个咖啡是吗？ 容器换一下可以落一落。 一天能够产生的垃圾少于这个咖啡杯的容量，我就服你。 我觉得一天还是能做到的。 所以说纸杯的确是不行的，一次性用品是最好要杜绝的，对不 对？ 对， 所以我就会发现说我跟他之间的差别基本上是在一次性用品的这个依赖程度上，因为我们太过于依赖这种便捷的生活方式了，就感觉这些好像是不用钱，因为你去买咖啡不会因为你要他的纸杯要让你多收钱，或者是你用一个一次性的餐具餐厅也不会多收你的钱，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反正都不要钱，为什么我不用呢？ 大家会用一次性的东西吗？可以问下直播间的朋友哈。我用的一次性的东西最多就真的是餐具，你知道我多喜欢一次性的筷子吗？就首先我觉得好像很不好，但是 Elsa 在这儿有点尴尬。我这样，水水，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一次性的筷子。 我听见了，珊珊。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吃饭哈，就比如说就是家里送外卖的时候，他会多送几双筷子嘛。那有的时候我哪怕是自己在家做饭啊，我做好了饭，我也会想，哎，我用一次性的筷子吧，这样就可以少刷一双筷子。 这样真的很不环保， 很不环保，是不是？ 我觉得一次性筷子是一个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一次性筷子它用的是木材，就是木材这种资源其实真的还是挺需要去珍惜的， 没错，是吧？ 没错， 因为我从小我家里面的教育就会告诉我说，日本人就总是说日本这个国家会从别的国家去进口木材，然后不会开采自己的森林资源去做一次性的筷子， 好， 而且很多日本人是自己带筷子的。 好，那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 在家吃饭的时候绝对不用一次性筷子。 Elsa 讲了那么久，你才现在才只能做到一点。 是不是我先用本子记下来啊。 对，在家吃饭的时候我绝对不用一次性筷子了，好不好？我刷一双筷子。哎， 好， 累死了。 所以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先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看看我们平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过哪些一次性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真的那么需要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些东西你也不会死的。 对， 所以就可以从这个方面开始有意识的去减少一些，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看到了这个镜头里的春天关注了，我们要再次感谢你哈。然后辉哥设计说珊珊太懒了。我觉得好像很多朋友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是觉得懒得动，然后这样最方便，但其实这样的确很不好。 但 至少我今天会改变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个不叫外卖会死的人怎么办呢？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生活命都是外卖给的。 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就来说一下外卖好了。其实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很火，就是说整个外卖行业给我们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为什么这么说？其实首先咱们从自己的身体健康上来讲，我们每天吃外卖其实挺不健康的。第一个是说，我不知道它的食材，就是食物的制造过程怎么样，但至少你如果是从一个塑料的饭盒里面吃饭，这一点是很不健康的。因为塑料它在高温下面它会释放一种叫做塑化剂的东西，就这个是对于人体，包括特别是对于一些繁殖功能，它是影响会蛮大的，对我们的荷尔蒙影响很大， 就是生殖功能。 对对对， 就是如果我老是吃外卖的话，我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女性化。 就是你可能想要 生育能力，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生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用这个点来说服我真的是太恶毒。我想要变得更美更可爱，我就不要吃外卖。 对 对 对，没错没错。然后另外从环境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所有的外卖它基本上现在都是用塑料的来装的，我们刚刚也讲这个塑料的可回收度还很低，所以基本上都是要么填埋要么焚烧。然后还有一些呢是可能通过一些非正常处理的渠道，然后它会可能就是被随意的填埋或者被随意的丢弃。那有一些塑料它可能就会通过一些下水道啊，它进入到我们的海洋系统，那这个是对海洋生物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塑料它虽然我们看它很大一块，但如果它在海洋里面通过海水和阳光的一些作用，它会分解成很小很小的碎片，可能我们肉眼都看不见，但是在海里的那些海洋生物他们会误以为这个是他们的食物。对，因为可能跟海里面的小鱼小虾可能长得比较像，他们就会吃进去。 那他们不能辨别一下吗？ 他们辨别不了， 因为他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被教过说这个是塑料不能吃。 我觉得好像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下一群可以辨别的海洋生物。开玩笑，我俩是开玩笑的。 对， 这个海洋生物影响很大。 吃了这个塑料，对海洋生物自己的健康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肯定 是 有影响， 有影响，因为他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去分解这些塑料的，而且因为鱼吃塑料，然后我们吃鱼，所以这些塑料是通过某一种生物链的这种形式，食物链回到我们自己身体里面了， 被我们自己给吃进去了。 没错，包括说之前有科学家他们去调研过那个海盐，就会发现很多牌子的海盐里面是有这个塑料成分的，真的。 他们不是故意的，对不对？ 我 跟你说， 我发现 Elsa 就是在讲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恐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Elsa 刚刚第一个是用，就比如说像美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你的就是生理上的一些能力来就是讲说你要就是少点外卖，然后再其次现在 Elsa 讲的一个理论是说，每一次你要扔出去的垃圾你都要想着你自己会吃回去。 就是生物链就是一个圆形的嘛，对不 对？ 然后就会反射到我们身上啊。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代价，不用钱，好像跟我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一切的代价都是由我们人类来承担的。 我相信，我觉得我会慢慢做出一点点改变，我还是有那个责任心的。我觉得我会觉得我是地球的一份子，我要好好的。 对，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是这个饭盒，然后纸杯， 然后一次性的用品， 对， 这些是生活当中第一个产生就是垃圾的一个大类。 对， 那如果是除了这样的比如说一次性的制品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类别可能会产生一些垃圾呢？ 嗯，其实我当时开始领垃圾之后，我就去翻了一下我自己的垃圾桶，就会先看说我的垃圾到底是怎么来的。就除了这些包装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一次性的东西之外，那么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就会看到在我们家基本上是跟吃相关，要么就是跟个人护理用品相关，就是比方说珊珊我们化妆又有很多这个家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罐子呀，或者是像洗衣液呀、洗手液呀，包括这些他们其实都是有塑料瓶的产生的。这些塑料瓶当我们用完一瓶洗衣液之后，这个瓶子基本上是被扔掉的。 我的那个洗衣液我还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合不合理哈，我是买替换装的，可是它那个替换装还是会有一个塑料袋， 也是有塑料的。对，所以 那怎么办呢？ 对对对，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其实有一些技能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可能去减少这些包装垃圾的产生的。 对不对？ 不，我们还是要注重个人卫生的。对，就比方说我现在买洗衣液，我是拿着洗衣液的瓶子去打的。 去哪儿打呀？ 有意思吧。我是在北京，其实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北京有两个农夫市集，他们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会把周边的一些有机农场的农场主他们请到市区来给大家就是卖菜，大家可以买到有机的菜，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匠人，手做的匠人他们来去给大家推荐他们的手做护肤品啊什么的，所以在那个农夫市集上我们就可以带着自己的罐子去打洗衣液、打洗碗液等等的。 真的吗？ 哦，真的，还可以打酱油、打醋都可以啊。 那个就是洗发水、护发素有吗？ 洗发水有，洗发水也是有的。所以其实这个就已经可以帮我们减少很多包装的这个垃圾了。 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农夫市集，我惊呆。 我也是不知道。那 咱们生活在一个 下次我带你们一块去逛吧。 下次你带我们去逛 吧。好呀好呀。 市集在哪里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有两个是。 有两个，对，一个 好像新城国际那儿有一个农夫市集，对吗？ 新城国际 没有吗？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知道。 对，是有两个农夫市集，有一个叫做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那他们已经在北京运作了有7-8年的时间了。他们每周六是固定在西边，就清河的五彩城，然后会有的时候会在东边，在星期天的时候会在三元桥的凤凰会那边会有一场。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去找一下他们的这个时间表。 网上直接搜索这个农夫市集的名字是吧？ 对对对， 叫什么来着？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对， 这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Farm to Neighbor， 它叫从农场到邻居。那么它是固定在每周六和每周天下午12点到16点18点会在亮马桥官舍负一楼。对。大家也可以去那儿逛一逛。 哎，我很想去。 我也很想去。 今天下午就可以去了。 今天下午不太行。 但是今天下午为什么不行？两位都是，我很想去。过两天再说。 这个套路，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好酷哦！所以这些生活用品都是要自己打的。 对，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帮妈妈去打酱油一样。 说实话，我觉得 Elsa 今天聊到的这个生活方式，让我觉得挺吃惊的， 对不对？ 因为说实话是这样的，珊珊跟我说，她说我们的节目要请一个零垃圾女孩，然后就比如她说的是零垃圾理念的一个 倡导者， 就倡导者和实践者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想说零垃圾是什么。然后我就是自己想，就在我的理念里面，我就可能就觉得零垃圾的应该就是自己会带双筷子，然后拒用塑料袋，就仅仅是这样的一些比较表面的了解。但是刚刚你讲到，就是说你整个的生活方式会从家里面拿着罐子去打这些就是所谓的洗衣液啊，或者洗碗液或者是这种洗发水的时候，我还是会略微的觉得有点惊喜， 是不是？就是当时我为什么喜欢 Elsa， 是因为我觉得她给我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我听到零垃圾这三个字之后立刻想到的一个东西，而是觉得原来可以这样生活，而且其实可能没有那么难，或者是其实可以在其中找到乐趣。 对， 你不觉得如果说我们去农夫市集，感觉是一件挺酷的事情吗？我可以拍照发朋友圈，就也不会产生垃圾。 但是你要想，这个如果成为你的一种生活方式之后，你会长期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一点点来做改变。 对， 为了让水水产生更深刻的理解，我觉得当时我是在开讲了那个节目认识 Elsa 的，然后 Elsa 对小撒发起了一系列的灵魂拷问，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对水水同样发起这个灵魂拷问，然后看他让他震撼他。 OK。 对，我当时跟那个小萨老师有一些有趣的互动，就我会问他说， 你现在可以直接问水水 啊，对 ，OK， 你把他当成他长得很像那个小尼吗？都是央视帅气男主持人。 好，那我就问一下， 视频的标题党都起好了。 好，我就问一下水水，比方说你在家空调你开多少度？ 我一般开24度。 哇，不冷吗？ 你不冷吗？ 我愿意。 24度很少哎。 好， 你们都开多少度啊？ 我待会儿告诉你，Elsa告诉你。 好，然后我再问你，比方说你去。 很难了。 别害怕，快一点。 比方说，你去买咖啡的时候会自己带杯子吗？ 不会。 你去买，你去购物的时候会自己带袋子吗？ 购物的时候偶尔20-30%的时候是自己带袋子。 你是去买什么？买菜还是买什么？ 一般买菜或者是去超市买东西。 好，那比方你在家里洗脸的时候是会用脸盆接水吗？还是就开着水龙头这样？ 开着水龙头这样。 好了，不问了。 你回答的时候，你的表情好尴尬。 水水有点不敢直视 我。 我 内心是这样的，我内心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诚恳的人，我不能撒谎。然后他的这个灵魂拷问吧，又句句都击中了那个肯定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吧？就是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不环保的人。 好吧，我觉得其实今天也不是需要大家完全零垃圾了，也不是需要大家就真的接着脸盆洗脸，就是希望给大家呈现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关于具体的 Elsa 的理念呢，咱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聊零垃圾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先请到的是零垃圾创始人，一个概念的提出者。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闵静涛，来自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我希望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非线性科学能够取得长足发展，最终使得一些非线性系统领域的预测成为可能，比如地震以及其他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以后，我们能不再哭泣？不知道流多少眼泪以后，我们能笑对孤独？我的心在颤抖，在每个寂静无声不眠的夜晚，独自闪耀。不知道失去了多少以后，我们能不再痛苦？不知道尝多少冷暖以后，我们能感破生命。我的心在沉默等待以后，不羁的跳动，像一颗布满泪水的恒星，在每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在每一个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是第二次见到 Elsa， 觉得我离环保又更近了一步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才知道原来零垃圾是一件非常需要做，而且值得做，而且非常需要办法和方法去做的事情的水水。 今天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方法。那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活力调频微微一笑，大家可以通过看和听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只有耳朵有空的话呢，那就听好不好，开车的时候打开 FM982 或者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您的眼睛有空的话呢，就看一下，打开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先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OK，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零垃圾理念的一个倡导者，同时也是实践者汤贝佳 Elsa， 来和我们分享她的零垃圾理念以及零垃圾生活。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 那刚刚我是经过了一系列的灵魂拷问，那请问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刚才问题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了。我们可以来这个复一下盘，刚才问了什么问题来着？ 对，我刚刚问了水水， 记得清了， 不想回顾了是吗？我刚刚问了水水，第一个问题是说你家空调开多少度？然后水水说是24度。 对， 其实建议大家最好是开26度，就不要开得太低，因为这样的对于能源的消耗会比较的大， 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你开几度？ 我开26度， 就正好是26度。 因为我之前很久以前就看到过一个这方面的介绍，就是26度是一个特别环保的温度，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我会开26度。但是车里我会开的低一点。就车里那个空调温度好像我就不是一个系统，你知道吗？就车里的26度好热。 是的是的，我们说的是说在家里面或者办公室里面的空调，就建议大家开到26度。 好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回去把常设的温度调高2度，24度对身体也不好，因为时间久了容易就是什么，就是关节都不好，你知道吗？ 老寒腿什么的。 老寒腿，你已经是90后的这个90前的孤寡老人了，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不要引发老寒腿。 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 做一个89年的空巢老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我去咖啡店会不会自己带杯子？我终于突然明白了，原来就是比如说咖啡店卖的那种就是杯子是拿来干嘛的。原来那个杯子就是用来自己装咖啡，是这个意思吗？ 对，而且如果大家自己带杯子的话是可以有优惠的。 真的吗？ 去星巴巴的话，就如果我们自己拿杯子的话是可以减3块钱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天哪，我才第一次 是不是算了一下自己亏了多少钱？ 要不要买个杯子开始？其实咖啡好像还蛮好清洗的，杯子 真的很容易清洗，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个便携杯。星巴克它有便携杯可以供大家去购买的，然后你只要拿着自己的，即便是不是他家的牌子的杯子，也都可以减3块钱。 我觉得比较适合于办公区工作的人们，就因为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零垃圾理念的人嘛。第一步就开始做到像 Elsa 这样，我真的觉得我做不到。我说实话，我不可能天天出门就背一杯子。我天天出门，你看女生的背包包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小，手机都放不下。但是如果我在办公区，比如说我的办公楼楼下就有一个咖啡店，然后我经常要下去买咖啡的话，我会考虑在办公室放一个这样的可以回收、可以清洗的杯子。我觉得这样就既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效率，我们不会觉得好像做出了巨大的改变，但其实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进步的。 对， 而且其实买个10次咖啡。或者20次咖啡， 杯子就回来了，是吧？ 杯子钱就回来了。 哎，有的咖啡品牌推出的杯子很好看，哎， 是啊，很值得收藏的。 对的，就很多人就不喝咖啡，他就是去买杯子，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吧。 你的杯子就没有开过封，对吗？ 就放在那儿做装饰。 嗯， 其实今天 Elsa 也带来了很多她作为零垃圾生活这样的一个实践者的一些物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好。其实我刚刚有问水水说，你去买菜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带袋子？你说会，但其实很多人呢，在去买菜，有一个困惑就是说，我可以带一个很大的购物袋，对不对？但是当我要去称那个菜的时候，还是会涉及到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对吧？所以我会我自己会用一个这样的布袋去买菜，就把菜装在这个袋子里面，或者是水果呀，或者是像各种瓜果类都可以拿这个布袋子装，然后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塑料袋的产生了。那它是本身是可以水洗的，所以是可以重复去利用的。包括去买一些像面包什么的，也是可以拿这个棉布袋去装的。 这个体积我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个布袋还可以折 折 折 起来，蛮小的，蛮小的。 物品第一号， 这个 白色的棉布袋，用于分装和收纳。 对。然后再来是，比方说我买菜回家，有的时候一顿可能吃不完，那就涉及到保存的问题。那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是会用这个保鲜膜或者保鲜袋来去做分装的，或者是去覆盖那个食物。那其实这些都是一次性的，而且也都是塑料的，其实还蛮不环保的。那我现在用的是这样的一张东西，给大家展示一下。 哇， 它叫做蜂蜡膜。它的材质很简单，它里面就是一张棉布，然后外面是有蜂蜡去，因为蜂蜡本身它有比较好的这个密封效果，所以能够保持这个食物的新鲜，而且也如果包面包的话，就会也面包也不会脱水这样子。这个是，而且它也可以水洗，可以大概用一年的时间，就慢慢的等到上面的那个蜂蜡如果脱落了之后，可能就用不了了。但是它里面就是一张很天然的布。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可以包一切是吗？ 不要包热的东西，因为包热的蜂蜡会化。 OK， 所以只要是冷的， 对， 都可以包。 就比方说 食物什么的， 对，就比方说我们在家剩饭，我们就可以拿个碗装着，然后把这个蜂蜡覆盖在上面，把它包起来放在冰箱，或者你没吃完的西瓜，半个西瓜拿它包着放在冰箱这样子。 OK， 所以你有几张呢？这样的？ 我自己有两三张，这样会换着用。然后 okay, 这是 还有什么呢？第二号 蜂蜡膜， 对，这些都是跟吃相关的嘛。那比方说，刚刚跟大家讲说不要用一次性的餐具，对吧？那我会自己带一个这样便携的餐具套，那里面就会有筷子，然后有叉勺，刀，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吸管。因为 不锈钢的吸管吗？ 对，不锈钢的吸管。因为我们特别夏天喝饮料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用到塑料的吸管。塑料的吸管它因为它体积很小，所以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回收的。而且它很多时候在海洋里面会被那些海龟什么的吞食。之前有一个视频就是从海龟的鼻子里面抽了一条吸管出来，还挺让人揪心的。所以如果有不锈钢的吸管，就可以减少这些一次性的吸管的消耗了。 所以物品第三号， 我觉得好酷。就如果大家约出去喝酒，然后说珊珊你要什么，要一杯什么血腥玛丽，然后不要给我放吸管，然后自己抽出一根不锈钢吸管，你不觉得蛮酷吗？ 蛮酷的。 对，其实我们上周有几个闺蜜聚会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去也是去喝酒，然后就点完之后就跟人家说不要吸管，然后那个服务生就有点惊讶说不要吸管你们怎么喝，然后我们就纷纷掏出这个不锈钢吸管出来。 所以你身边的闺蜜都会跟你学到用这种零生活的垃就零垃圾的生活方式吗？ 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有一个闺蜜在旁边跟你说宝贝你丢出去的垃圾什么都会自己吃 回去， 每天都会告诉你这样的话，你会不 带吗？我真的很想知道 Elsa 是怎么影响身边的朋友的。 是这样，我其实不会说整天在他们耳边碎碎念，但是他们会看到我的改变。就你自己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已经差不多坚持了一年的时间了，他们会看到你的生活状态跟以前不太一样，然后每次跟他们出去吃饭什么的，你带出去的东西跟他们长得也不太一样。其实你不需要说太多，他们自己会慢慢有一些行动上的变化的。 你是会觉得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改变吗？就是又倡导了零垃圾生活之后，好像自己的生活都不一样了。 应该说我的生活的 质量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生活方式也没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只是通过这些小小的带一些自己的东西啊，或者是比方说去农夫市集买东西，这种行为上小小的改变而已，但是它的确是会让人的心理有一些变化。就以前我也是一个买买买的人，就每天在收快递，可能一天要拆好几个包裹，然后还有好几 个。我的眼神又移到这边。 没有，珊珊，我们是一伙的。 那我想问你们是一伙，那我自己是放在对立面，对不对？我想问一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Elsa， 你平时也不买快递，对不对？就不在网上购物吗？ 现在是这样，就如果我能够在本地买到的东西，我就在本地买，我不会上网去购买，因为网上快递的这个包装，它涉及到很多这个塑料的包装，所以我想尽可能的去减少这一块。如果逼不得已我要在网上买东西的话，我会跟卖家交代说，我希望你给我的包装越简单越好，就里面不要放很多的塑料填充物，也不要把我的东西裹了一层又一层的那个泡沫膜。 就是你不怕自己的东西变碎。所以后来你觉得就生活方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些细节上的改变，主要是心态上发生了改变。 对，就是我刚刚说我以前可能很沉迷于买东西，然后我的衣柜里面全部都是衣服，但是当我开始去进行这种零垃圾的生活之后，我会发现说很多东西你并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它。你可能就有些你可能这个衣服你还可以再穿一段时间，或者你也并不要每一季都要去买一件新的衣服回来，所以慢慢的就会发现说一个人开不开心跟他拥有多少物质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听起来很鸡汤，但是的确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 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是会改变人，因为之前就是断舍离特别流行的时候，身边有朋友就是在实践断舍离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也是感觉他们有一阵儿也仅限于那一阵儿，好像生活方式的 感觉由内而外的焕发出一层光芒的感觉。 对，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 Elsa 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和断舍离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它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对他来说，其实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成本的增加。就比如说你每天要背更重的包，然后呢，你每天要花更多的钱，然后呢，你可能有一些事情不太方便。但是或许你是不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实际上带来的方便比不方便多。 是这样，就首先是我想说习惯它其实是慢慢养成的，它是可以被养成，它也可以被改变。就像我们几年前，我们可能并不习惯用手机点外卖，我们也并不习惯每天坐在家里边收快递。 是的， 不是，是因为没有这个习惯。 对，就慢慢产生了和培养出了这种习惯，对不对？ 对。但是当我们看到便捷背后的代价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污染带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我至少我自己会问自己说，我真的需要在网上买这个东西吗？或者我真的需要点这个外卖吗？我不能走下去吃这一顿饭吗？就是我愿意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很感兴趣，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做这样的零垃圾，是直接的会减少这个垃圾量，然后我们在处理垃圾的时候会造成环境的一个好，就是向好的方向的一个转变，是很直接的这样的。 很直接。我可以告诉大家，就以前我家里面的垃圾桶每天都要扔出去，至少要扔一次吧，就是而且是各种垃圾混在一起这样去扔的。那现在我家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丢一次垃圾都绰绰有余。我们 因为你的厨余都拿去就是做 肥 了呀。 对，没错，就厨余这一部分拿去堆肥了，所以干湿已经分开了，然后可回收的那一部分我会单独放开来。我会在扔垃圾的时候把一些比方说纸箱或者是一些塑料瓶啊什么的单独放在那儿，给那些拾荒的大爷他们可以拿去卖这样子。 我的塑料瓶也特别喜欢攒在一起给那些拾荒的大爷。 对， 因为他们好像还挺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喝完一个瓶，他就在旁边问你说你还要不要你就会立刻干掉，然后给他，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集中一些放在哪里。 敬你大爷。 敬天敬地敬大爷。 就珊珊，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刚刚问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直不直接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我回顾我自己的生活，因为其实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也有一直在就是想回想我家的垃圾桶的整个的垃圾分类的状况，然后我每天扔垃圾的情况。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其实现在是一个被垃圾所困的人，我就挺困住的。 为什么？ 因为 是这样的，我比较懒，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一天其实就是出门一趟回来一趟，不存在说二次出门这样的状态，一般就上班的时候出门，下班回家，就是这么两趟，然后呢我一般就是这么一趟会带垃圾，然后有的时候比如早上走得急的时候就不会带，然后垃圾就会放在门口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我家门口，我现在想想还有四个纸壳，就是四个纸箱盒子，然后放在我家的门口，然后还有四个就是大的那种就是某品牌的矿泉水的那个大壶，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是属于我自己是，比如说我喝水，那比如说细节的问题，就比如我喝水就会点那种超大桶的那种水，然后那个水用完了以后，也是产生了垃圾，对不对？那喝水怎么办呢？ 你买个饮水机，然后饮水机上那个大桶它是会拿走的，对对， 那个是可以直接回收重复利用的， 那个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对， 是的，应该是， 所以我应该要买一个饮水机， 对对，我们众筹给你买个饮水机然后我觉得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定是会产生巨大的改变的。我觉得刚才 Elsa 第一时段给咱们分享的那个数据是有惊到我的，比如说 1.1公斤， 对，1.1公斤其实听起来还好，就像你说的一样，但是如果整个北京城2000万人口每人1.1公斤，装到大卡车是要绕整个三环一圈的，大家想象这个画面多可怕，就是一整个三环全是大卡车，大卡车就是咱们每天制造的垃圾，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北京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但是我很想知道，但是社会整个商业它模式的发展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在注意零垃圾这一点，对不对？因为我发现互联网产业其实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说，我足不出户服务上门，所以说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包装其实都会浪费在路上，因为我们不可能让货品或者是那种服务就是纯的暴露在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只要有运输，垃圾肯定是成倍往上走的。 我同意水水你的观点哈，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的确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很个人的一个行为，那其实环保并不是说要一个人做到100分，而是每个人如果都就像珊珊说的，人人献出一点爱，大家都能够去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一点，那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力量权益发挥出来的，就是我们其实是需求端，我们要提需求，我们要告诉厂家，告诉企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他们才会顺应我们的需求去在制造端做出改变，包括水水说的快递的包装问题，那现在像阿里他们也自己在倡导这种绿色物流，他们会去做一些不用胶带的纸箱，然后也在不断的研发这些快递的包装怎么样去重复利用，其实从整个宏观的层面，他们也有在关注这些问题的。 好，那咱们从宏观的层面，还是再回到微观的问题吧。因为刚才 Elsa 继续在介绍她今天携带的这些小物件，我留到还有其他没有介绍的，对。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物品一是一个纸的，是一个布的一个棉袋， 对，棉袋子。 然后物品二是一个蜂蜡膜， 是的。 然后物品三是一个餐具袋，然后里面有刀叉，还有甚至于不锈钢 吸管， 然后现在进入物品四 啊，物品四这个其实我们小时候很常见，都是就一张手帕， 可爱呀，这张手架， 对对。 手帕是我今天会学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现在戴手帕真的挺时尚的。 是很时尚，蛮酷的，其实可以减少纸巾的使用。对，所以就纸巾，大家觉得它是纸，但其实很多纸巾是用原生木浆做的，也就是说木头砍下来就被做成纸，然后你擦一下，可能一秒钟之后就把它给丢了，相当于你日积月累，你就把一棵树给丢了。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手帕，然后少用一些一次性的这些产品。 我觉得 Elsa 很喜欢用这种，比如说日积月累，你就把一棵树给丢了，每个人1.1公斤，放起来就是整个三环，就是 你扔出去 的 垃圾都会被你自己吃回来， 就是要用这种让大家看到本质的这种表述方法。 我学到了， 这是物品四，物品五呢？ 还有呢，接下来是女生会用到的东西，比方说这个是一个棉布的卸妆棉、化妆棉，对，就比方我们平常要卸妆的时候，珊珊知道我们基本上用的都是一次性的化妆棉。用完了立马就扔掉了，那如果用这个的话，它是可以重复去水洗的，也是可以减少一些这个一次性的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很有趣，这个是大家看，它是也是女生专用的，是一个可以水洗的卫生棉。 哇， 它是用有机棉做的。 我的天哪，原来就是卫生棉是水洗版本的吗？ 对的，对的。 真的吗？ 就是我发现 Elsa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点，就是凡是可以不用一次性的，我一定都要重复使用。 对的，其实回到远古，就是回到还没有 远古，没有那么远古， 回到古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卫生棉，就是现在这么方便的一次性卫生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杨贵妃，她就是要用手洗的， 是的， 对 不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过杨贵妃的生活， 回到那种贵族的生活，后宫的生活，好不好？ 你这个套路也还蛮深的。 这个是国产的吗？还是 国产的？ 哦，所以很多国产就可以买到这样的。 对，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大家。就是我们在作为消费者在改变的同时，企业生产商他们也在改变，也会推出这些产品供我们去选择的。 我就像这样的小物件，然后可以真的慢慢的带起来。 对，但是其实我在节目的最后的这个时段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实际上我感觉到了，就是你还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洗东西，然后花更多的钱去，是你的消费是变得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其实不会，因为这些东西你买完它都不是一次性的，所以你买完它你是可以用很久的。 我觉得消费还好，但是花了更多的时间洗 东西。那你的时间成本呢？就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要就是在那个网上点击，我说我要买洗发水，我要买沐浴露，我要买这个买这个，然后就送来了，我就可以用了。但如果是你的话，你就得花时间去那个农夫就是市场去打，这个时间得花吧。 对， 然后比如说你要洗东西，这个时间也得花，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时间，你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觉得值得吗？或者说因为我们关心的更多的问题就是说它目前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时间是一个很大 的 问题。 因为 Elsa 还会去农夫市集， 很满很忙。 Elsa 还会去农夫市集打东西嘛，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可能不会经常去农夫市集，但我以后比如说在那个购物平台上面，电商平台上面下单，然后买囤很多很多洗衣液洗发水的时候，我会有点想到 Elsa 那个人畜无害的脸，我会有点尴尬，你知道吗？我可能不会买那么多，我可能会省着点用。 对，其实从时间上来讲的话，我们也不是说每天都要去做一件去买东西，去逛农夫市集什么的。基本上我是一个周末会去一次，然后把接下来一周的菜都买齐了。那像打洗发水啊这种的频率会更低，你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你才需要去做一次这样的动作。所以并不会说每一天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购物啊，去买东西这样子。 那洗东西的时间真的会变多，对不对？ 洗东西，其实你说我们平常每天回家也要洗内衣啊什么的，就顺手一块洗了就好了。洗碗的时候把筷子，你的一次这个便携的筷子也一并洗了，并不会占用特别多的时间。 我可以这样，就我做零垃圾生活倡导者，然后我雇一个人帮我洗东西，还增加了就业。你觉得这个逻辑棒不棒？ 我觉得棒， 可以，可以有， 可以。 但是听 Elsa 聊了今天一整期节目，我觉得水水，我们俩来聊一下，你会不会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因为 Elsa 今天的分享做一些真实的改变。 这样吧，我觉得我们来列举一下我们从今天开始会做的改变，然后我们彼此监督一下好不好？ 你们现在是在直播哦。 我知道，还要监督呢。 我跟你说，这个立的 flag 不能乱立。 对呀、 啊，我经常乱立啊，半年之前就立 flag 要减肥啊，你看我瘦了吗？ 我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立， 是这样， 这个有 Elsa 大眼定着。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说，我觉得以下我可以做得到。就是第一个是买一个咖啡杯，然后去喝咖啡的时候用咖啡杯去接咖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省钱。但前提是我当时的就是那个范围能够拿得到咖啡杯，就如果你临时又去喝咖啡就没有办法。 明白。 然后还 不要带走，在那儿用那种杯子喝， 没错，用马克杯。 对对对对对，就咖啡这个我可以做到。 是的。 然后还有剩下的手绢。我可以做到， 因为很酷。 对，然后其实其他的我觉得还可以，就慢慢的在改进。 对，其实我们想倡导的也是大家不要一下子就做到非常极致，就是可以从自己能够去改变的范围内一点一点去做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从一个两个事情当中，你会发现这件事情的乐趣在哪。 是的。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有乐趣，你会继续做下去。 对的。 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确实是没有办法适应，那我们也原谅，就是你在现阶段的这样的不改变。 对的。对的。 因为迟早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吃进去的时候，你还是会改变的，对不对？ 吃到了一根吸管。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可能首先会，刚才说过了，我在家吃饭的时候保证不用一次性的餐具。以后我如果在家叫外卖， 这点是我们原本的人就不会做的。 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应该嘛。对不对？尽量不用一次性的餐具。 OK。